OT 了 OT 了 OT 了 OT 了。 风华不住地叫唤着提醒众人， OT 那可是时常会导致团灭的重大失误。风华高度重视，不遗余力地呼喊着 冷静点菜鸟，只是 OT 而已。 包子入侵大笑着， 菜鸟 OT 了而已。 风华十分不能接受这两个说法，他觉得会把 OT 说成是而已的人才是菜鸟。正准备出言反驳，却听到那枪炮师的声音， 不要紧的，你看啊。 又看？看什么呀老看？ 方华郁闷，他的目光一直就在怪堆没离开呢。 看什么呀？ 于是他问道。 看你说 OT 了的怪。 苏沐橙说。 OT 了的怪。 风华嘟囔着再去留意，发现竟然找不出来那只小怪了。这怪仇恨已到了风叔烟幕身上，本该是脱离怪堆往风叔烟幕的那边冲的，之前就是非常明显，但这风华只是这么恍惚了一下，却找不到有这种意图的小怪了。 已经拉回仇恨，这也太快了吧。 风华正诧异呢，就见接连三颗炮弹又在怪堆中炸开，那个枪炮师又是一个反坦克炮扔了进来。 慢点啊！ 风华惊叫着。 这个枪炮师明明是个姑娘，打法却如此暴力，一点也不控制输出。 这攻击性技能不带间断的往上丢，难得这么快拉回仇恨，这下去不又得 OT？ 结果苏沐橙给了他一个几乎让他绝望的回答。 风叔烟幕紧接着又是一个加农炮轰过去，而且又是加大威力的蓄力一击。 像枪炮师这种攻击节奏较为缓慢的职业，通常都会比较有爆发力。枪炮师的技能伤害就是相当强力，此时风叔烟幕接连使用的已是一个30级枪炮师攻击力最强的三个技能。别说这队里没有真正的 MT 职业，就是有也招架不住这么不客气的输出。 又要 OT 了， 风华叹息着。果不其然，怪堆中又叫出一声， 小妞你找死啊。 又有一只小怪 OT 了， 悲剧，真是悲剧。 风华仰天长叹，结果等他叹完气低头再看时， OT 了的小怪又不见动静了， 又拉回去了。 风华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，他并不是怀疑眼下这几个人的技能，可是以枪炮师的那种爆发力，先前一个激光炮时引发的 OT 就罢了，但之后又是接连反坦克炮加加农炮，这三个技能一共制造的 OT， 没有专业的嘲讽类技能，单靠伤害输出哪可能这么一个瞬间就给拉回去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。 风华从 OT 开始就一直站在窗台上发愣， 此时苏沐橙突然又喊了一声， 怎么不攻击啊你？ 攻击啥？ 风华还在思考仇恨以及 OT 的问题。 我攻击的目标啊，你跟着我打就行了。 苏沐橙说。 你攻击的？ 风华再望去时，苏沐橙的风叔烟幕又是格林机枪指路，这次却是用上了抖枪的操作，枪口不住的左右摇摆，飞出的子弹清晰的分出了两列，分射怪堆中的两只小怪。 啊，双飞线！ 风华又在惊叫了。他同样是玩枪手的，虽然不是枪炮师，但这种操作理论他也是清楚的。抖枪把隔离机枪抖成散射不容易，但要抖成这样准确分析两个目标却更不容易。 这意味着鼠标的左右移动，甩枪要到达了很精准的地步，否则多一分或是少一点都不可能是两条子弹线，很有可能出来三四条。随后再看到那两条子弹线打到的目标时，风华猛然发现了更让他惊讶的事情。这两个小怪被子弹打得直颤，但却没有放弃他们的挣扎，两个人的朝向都是风叔烟幕那边，没有丝毫的动摇。很显然他们的仇恨是在风叔烟幕身上。 快快，那两只 OT 了呀！ 风华匆忙的大叫声中，格林机枪的射击已经结束，两只小怪大步就要冲向风叔烟幕。忽然一杆战矛挑着一只小怪从天砸至，两小怪立刻被砸翻在地，而使出这一圆武棍的韩烟柔却立刻就去打别的怪了。 哎， 风华连忙要提醒韩烟柔注意那两只的仇恨，却见包子入侵大踏步地朝这两怪奔来，结果却没动手，只是从他们一边走过而已。两怪爬起身，固执地想朝风叔烟幕那边冲时，身前却刚才一列他们的兄弟排着队路过，正是仇恨在包子入侵身上的几个小怪要去捉拿包子入侵。这一拦，两 NPC 只好又朝旁绕，结果还没等迈开两步呢，轰一声响，君莫笑那边一个落花掌轰出，拍飞的一只小怪撞来，不偏不斜就把这二位又给撞翻了。 这是 风华也不是傻瓜，这两个明明已经 OT 了的小怪却始终没法朝他们的仇恨目标接近，在这一会儿趴下一会儿起身的，搞了半天还在原地踏步。而制造出这种局面的正是这三人先后的攻击和走位。 难道 风华正想着，一道激光从高处直射而下，却是那风叔烟幕的激光炮冷却结束，立刻又是毫不客气的蓄力来了一发。又是刚刚爬起的那二位顿时又被带翻在地，再起来想冲时，韩烟柔的落花掌又是拍来了两只小怪和他们相撞。 这是配合， 风华终于明白了。 OT 了的小怪不用去理会，因为这四人各用技能或是走位将 OT 了的小怪牢牢地控制在了这个区域内，就连风叔烟幕的攻击也和他们的节奏结合得恰到好处。 OT 在这样的配合中竟然真的显得只是一个而已。 OT 的确是真实发生的，风华的判断没有错，可是因为 OT 而心急如焚。 原来我只是个傻瓜吗？ 风华泪流满面。 菜鸟，不要这么紧张啊，这才打了多一会儿，你老是 OT OT 的叫个不停，难道你是奥特曼吗？ 包子入侵又是大笑飘过。 靠！ 风华抬枪狂射，跟着风叔烟幕攻击着两只小怪，心中郁闷不已。自己担心 OT 又哪有错了，放在哪个队伍里 OT 也是很严重的事儿吧，哪知道会有这么一对怪物， OT 的怪居然能靠操作给控制住，这样的控场能力根本是闻所未闻。风华郁闷地开枪宣泄着。在工会里他是老大，他是头，下副本他是领导，他是指挥，他说东就没人敢向西。但现在呢，他是菜鸟，他是奥特曼，他心急如焚，他泪流满面，风华冤呐。他来前已经是做好心理准备的，毕竟是能踩着大工会刷记录的队伍，那水平还用说吗？风华一点也不怀疑这些人是高手，但是眼见为实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心理准备做得很不够，这些人水平之高完全超乎他的想象，凤华此时的心理落差一时间很难平复。在这个队伍中 他觉得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。那四个之间的攻击是互相配合有序的，而他只像是一边一个打杂的、跑龙套的、打酱油的，这样的感觉从来没有过呀。 包子，你别光顾着说话啊，你刚才失误了。 叶修这边说着。 啊，有吗？ 有，刚才那个背鸡的西西取位不好，再朝右30度的话，鸡退后的正好可以被韩延柔轰过来的小怪撞倒。 是吗？ 这次是实验，一会儿注意力可要集中啊，这样的失误虽然不影响大局，但影响效率，积累多了会消耗不少时间。 好吧，可是我集中注意力的话，谁来照顾那个菜鸟啊？ 他自己会照顾自己。 菜鸟加油啊！ 包子入侵大叫，风华泪流满面呢。随后的副本推进中，风华更深一步地见识到了这四人队的配合和技巧。也算风华运气不好，如果他是在28级的时候跟着叶修他们来下琉璃之地的话，也不至于失落成这个样子。那时候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没下过的新人还是两眼一摸黑，尽显菜鸟本色。可惜现在大家都已经30级，琉璃之地一天三次从来没有落下过，都是操作高手，又有叶修的战术指导，多日的磨合自然就达到了如此默契的程度，把风华弄得自卑的不行。对风华的战术安排基本就是风书烟幕的跟班，两人都是远距离攻击，在三人巨怪围杀时从远处予以协助。但风书烟幕那是真协助，各类攻击会产生的效果在控场压制中都起到了作用，而风华他的责任只是把枪里的子弹打出去，把冷却好的技能放出去，然后保证打到怪，仅此而已。原以为这趟副本自己就要这么打酱油度过了，但随着待续推进，风华发现君莫笑对他的交代越来越多，渐渐的他发现他也开始融入到配合，也已经成了整个队伍的一份子。发现这一点是在一次漫不经心的射击后打偏了目标，竟然导致全队一阵混乱时察觉的。风华略一回味，立时发现君莫笑方才交代给他要做的事并不是打酱油，而他不当回事的处理险些酿成大祸。 不行啊， 包子入侵开口了， 我看我还是分心照顾一下菜鸟吧。 用不着， 风华咬牙， 我行的，刚才是手机响，我分了一下神。 风华扯谎为自己争取地位，他不要当菜鸟，也不要打酱油，他要成为队伍中独当一面的一份子。 包子，你照顾好你自己就行了。 叶修对包子入侵说着。 那好吧。 包子入侵只好很勉强地接受了。 那这个菜鸟你就要多费心了啊。 这口气好像风华是他带进来的新人，此时在托孤一般。 风华，你注意了。 叶修终于开始开口。前半段他其实是在观察风华的实力，至少要知道这人水平到底怎么样，才能清楚他能在队伍中发挥什么作用。在一支以记录为目标的队伍中，是肯定不可能带着一个可有可无打酱油角色的，所有人都要发挥到极致，这才是记录队的做法。不管是不是只靠四人就能刷出记录，这不是能力问题，这是一种态度问题。经过半段的观察，风华的水平叶修已经看在眼里，说不上是什么高手，就和田七、岳中眠他们差不多，算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手，让他处理一些需要高操作的局面当然是不行的，但是发挥空间依然还有很多。叶修此时就在一点一点地给风华讲述着。 一边讲一边实验。风华刚刚上手独挡一面，难免出现一些混乱。但两个职业级，两个操作达人，多混乱的局面也都应对得下来。倒是风华更加羞愤，刚进副本时，那我熟得很的气焰早就没了，真像是个学徒一样，听从着叶修的教诲，一点一点地做着。后半段的进度也因此慢了一些，不过大家也都没什么怨言。唐柔和包子入侵两个也几乎就是这样被叶修教出来的。苏慕成的更不必说，在旁帮着叶修不住地提点着风华，还经常亲身示范。待整个副本推过，风华抹了一把汗，这个他下过不知多少次的小副本，这次却让他觉得十分有劲儿。叶修所设计的打法可谓是丝丝入扣，每个人的发挥都在准确衔接，时间没有丝毫富裕，打法的容错性极低。这样的打法把每个人的潜力都催发到了极致，对于创造记录来说，这样的打法再合适不过。这一趟副本最终用了一个多小时，时间当然不用去介意，过程中处理了太多的东西，这都是有意放慢的。 好了，第二次大家尝试挑战一下，风华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说。 哎，是啊，不懂装懂，这种菜鸟可是团队杀手，你可千万不要。 我不是菜鸟，我是月轮工会的会长。 月轮工会？哎，为什么不叫星轮工会啊？ 为什么要叫星轮啊？ 因为月轮不好听啊。 包子入侵的思维多单纯啊，单纯的让风华完全跟不上了这思路。那边几人这时却都已经都进了副本。二次刷本，从初始风华就开始融入队伍，但这一次就破纪录，叶修完全没抱这样的希望。如果风华是一个兰西格他们这种大公会的精英高手的，那还有可能，但只是这样的一个老手的话，刚刚才打过一次的打法，很难在第二次就全数掌握。就算不会失误犯错，但发挥上总会有些欠缺，达不到最佳状态，自然影响效率。如果大家的装备也是大行会精英队那个程度的话，那么风华倒是可以有一些发挥不佳的空间，但现在这情况却是需要风华也做到百分百才有可能对记录发起冲击。结果也如叶修所料，风华正在一个艰苦的配合适应期，虽没犯什么大错，但很多地方需要去想，很多地方操作会慢，自然就会产生不少耽搁。最终第二趟副本的成绩是35分14秒41，多余的问题没有，就看风华的发挥能提刀到一个什么程度，这已经是一个直接影响最终成绩的主要因素。不过这个任务今天怕是无法完成了，副本次数只剩一次，叶修估计风华是不可能这么快就成熟起来。果然第三次下风华又有进步，但还不够完全纯熟，记录最终定格在了34分47秒68，而这一天的三次琉璃副本次数都已经用尽了。